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最近在网站登载文章《战争前夕的朝鲜半岛》，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进行战争挑衅阴谋活动。